My Radio 在2017年10周年台庆期间推出全新对谈节目《毓民会客室》，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节目虽然是录影，但是秉诸百家争鸣之旨，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剪辑，出席嘉宾的意见原汁原味播出。毓民会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在 YouTube 频道恢复上架。二月份起供各位 MyRadio 网友重温，逢星期四晚上10时播出。 MyRadio 捍卫言论自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多谢大家。 如果你讲担当，我最早担当啦，有哪个肯道歉啫？有哪个肯落台啊？是吗？ 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2月15号。眨下眼就真的又，过年成个月那么滞了，真的。咁啊，今日嘅踩場咧，嗱，而家就係禮拜三啦。咁大家都而家我諗都即係慣咗啦。我哋一三五啊，即係我哋嘅時事節目係一三五啊。咁我哋有個節目表咧，就擺咗喺即係 Facebook 就會沉底啊。我哋就擺咗喺呢一個 YouTube 重温嘅片裏邊下邊咧就有嘅。咁大家可以留意個時間睇直播啦啊。咁啊，禮拜五咧就做踢爆，咁啊，禮拜一、禮拜三咧就做踩場，而家就咁，同樣都係十點鐘，晚上十點鐘做直播嘅。今日咧就稍微遲少少，因為頭先有啲嘢做緊啦，咁啊遲咗成10分鐘先至開麥啊。咁但係我哋好多謝，我哋而家都已經有好多人喺個直播室嗰度啊，都已經有幾百人喺度噶啦，已經啊。雖然佢哋自己喺度狗噏一段時間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啦嚇。咁啊，今日咧。第一節要講嘅咧就係呢個有線電視執笠。嗱，電視台執笠咧就當然啊唔係新聞嚟嘅，但係就好甚少啊。喂，幾難先可以開到個電視台咧？你攞到個牌係嘛？即係等於鄭經翰要搞個數碼廣播，都因為佢係煲胎針，係曾蔭權時代，因為曾蔭權嘅老友係嘛，咁佢先攞到個牌啊嘛，係嘛？後來搞到即係啊～同啲老細不歡而散，跟住嗰個數碼廣播執笠，咁咪另外一回事啦，係咪？要攞個台，攞個電台或者電視台嘅牌照，你真係咁容易啊，係咪？咁但係過去亦都因為經營不善啊，咁都有試過有電視台執笠㗎啦，係咪？咁啊，街市最早就是街市，當呢一個廣播道得兩間電視台嘅時候，係咪？麗的無線或者麗的後來變成亞視，咁兩間無線電視。digital 嘅啊，咁其實亞視嘅前身麗的影星，佢係又係有線電視嚟噶，又係用 cable， 不過好大碌嗰啲，唔係光纖，你明唔明啊？咁嗰個都係付費電視，唔係冇喺港英時代啊，咁啊兩個電視台好巴閉噶啦，係咪？咁啊，當然仲有個香港電台嘅電視部啦，咁香港電台電視部佢電視。部製作嗰啲節目係要擺喺兩個民營嘅電視台度做廣播噶嘛，係咪？咁所以嗰陣時五台山所謂五台有街市，有呢個亞視，有無線啊 TVB 咧，即係啊點解叫無線咧？其實 TVB 就係一個即係免費電視就無線，無線就同有線嘅分別，但係後來就變成付費電視同埋呢一個所謂免費電視咁啊。咁而家有四個免費電視台嘅喎，即係咪有三個免費電視台嘅而家？原本有四個嘅，亞視執咗粒之後，咁就有 TVB， 跟住兩個新發嘅免費電視牌照咧，一個咧就係屬於有線電視嘅，初初叫做奇妙電視，而家就改咗個名叫做開電視 ，OK？ 呢個係免費電視，另外一個咧。就係 Now TV 下面嘅 View TV 啊，咁嗰個 View TV 咧又係免費電視 ，Now 咧就係付費電視，係嘛？其實 Now 最初嘅時候咧，佢唔係好似有線咁，佢係用 cable， 有線其實好早就已經 digital 噶啦 ，OK？ 所以電視就兩種嘅，一種就係 analog， 一種就係 digital 數碼，係嘛？就係咁咯。咁香港都算係 即係呢個廣播電視都算係發展得好快，係嘛？同埋都有一段光輝璀璨嘅時代，係嘛？即係講呢啲咧，就大家都即係熟我嘅人都好清楚，我係好清楚嘅，我好熟嘅嚇。好熟嘅原因就係、是、因為我喺立法會做咗八年議員，我有四年咧坐喺個 panel 度咧，係做呢一個主席嘅。嗰、那個 panel 咧就係資訊廣播電視。即係唔係資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咁、嗯、其實呢一個資訊廣播事務委員會係即係喺立法會裏面呢、這個事務委員會咧，主要即係就係要討論政府嘅廣播同埋電視政策同埋呢一個通訊啊。咁、嗯、所以通訊同電視個關係又好密切嘅，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因為嗰個科技發展，通訊科技發展係嘛？咁所以先有而家嘅所謂即係千禧年之後呢、這個所謂數碼廣播、數碼廣播嘅地面數碼廣播電視嗰啲叫做。咁但係數碼廣播咧，電台咧就即係冇得做嘅啊。咁所以鄭經翰搞嗰間數碼廣播電台都執咗粒啦，係嘛？咁啊，黃楚標做老細嘅嗰個係。咁而家講翻有線，有線有三十年嘅歷史，其中有即係差唔多廿年都好輝煌嘅，最初就只係一個即係廿四小時新聞台嚟嘅，最先就係係咪？咁啊越搞就越大啦，係咪？咁點解搞到今時今日會搞到要執笠咧？當然個大環境而家係好差，大環境意思就係經濟唔好啦，啊！咁你又冇乜廣告啦，係咪？仲有最重要收費電視，所謂收費你要收費噶嘛，收月費噶嘛，係咪？咁你喂佢2011年嗰、那個即係、就是、有線嘅訂户，講緊係110万户喎，係嘛？你咪同我計下咯，一户俾幾嚿水，咁啊110万係咩概念咧？乘以幾嚿水係咪？一個月幾多錢咧？係嘛？咁就係呢個係主要收入嚟嘅，其實係，係嘛？而家咧就得翻60几万户，係嘛？咁當然呢個係同個大環境有關嘅，係咪？咁啊唔道理㗎啦，係咪？而家你有 Netflix 啊，係嘛？如果你要即係而家有咁有兩個最大嘅串流平台嘅世界性嘅，一個咧 Netflix， 一個係 Disney Plus，OK？ 乜都有得睇，係嘛？咁所以有啲人認為哦，同呢兩個串流平台嘅出現有關嘅，係嘛？因为你有线电影台有差用咩？而家系咪要你啫？喂，我又系付费，只要我付费俾 Netflix 一个月10蚊美金，乜戏都有得睇，系嘛？喂，连啲港产片都有得睇，又有啲台湾片好新嘅都有得睇喎。仲有同喂台湾啦，你讲即系华语地区咧，佢都有合作嘅喎。你明啊？拍啲新嘅剧集都有嘅，拍戏都有嘅，系嘛？即系大家谂下，好似 Netflix 呢啲。佢嗰個概念好簡單嘅，我收全世界人好多錢，唔係好多個人好少嘅錢，我就變咗好多錢啊嘛，係嘛？10蚊美金一個人，係嘛？我有1亿个訂户，係嘛？就有10亿美金一個月，係嘛？而家佢點止1亿訂户啊？係嘛？10亿美金喎，係嘛？如果你有2亿訂户，就20亿美金喎，20亿美金一個月喎，一年240亿喎。佢可以拍幾多片啊？最初嘅時候佢就靠一個即係 House of Cards 起家，自己製作，其他全部買人啲片喺呢個串流平台嗰度播噶嘛。咁而家 Disney 喂，遲早 Marvels 都有喎，咁多戲，大佬係咪？咁你點同呢啲揮啫？你唔可揮喎。仲有佢一樣有地方性喎，一樣係好 localized 嘅喎。你明唔明？台灣劇、韓劇、日劇乜都有，係咪？伊朗、波蘭，屌你真係乜都有啊，係嘛？咁所以佢都好簡單啫嘛。我收2-3亿人好少錢，咁我就變咗好多錢噶啦，係咪？咁你而家任你噏係嘛？你一個月收幾多錢啦？收啲訂户加加埋埋係嘛？即係而家有線嗰個月費幾多我唔知啦，係咪？咁啊當你有兩嚿水咧，係嘛？咁兩嚿水如果有超過100万户，咁都好多錢啦，係咪啊？係咪？如果10蚊100万户就1000万噶咯喎，系嘛？100蚊就1亿噶咯，系咪好多钱先？系咪？咁而家死晒，系嘛？ 咁有啲人就會即係從呢個所謂大環境啊，或者成個資訊科技嗰個即係發展係嘛？咁你呢啲傳統嘅呢啲咁嘅所謂電視台咧，就當然係會受到好大嘅打擊嘅。呢個係必然嘅係嘛？咁所以有線寬頻行政總裁黃思遠就話咧，全球收費電視服務好難做嘅啊，公司未來就會發展集中資源做好節目，擴大觀眾覆蓋率，強調現階段沒有裁員計劃。講咩呢？屌你執咗粒啦！那個係有線，那個就旗艦嚟咩？哦，而家講緊係我集中啲資源去搞好呢個付費這個免費電視，個意思即係咁，係咪？咁但係我哋要講嘅唔係呢樣嘢咯，係咪？即係大家睇下，即係佢嘅歷史喺英國佬時代，即係港英統治嘅時代，係嘛？嗱，佢前身咧就叫做九倉有線電視。咁當時咧就香港政府咧喺1992年，即係話嗰個即係新嘅電視廣播政策出咗嚟之後，咁啊邀請九倉集團就申請呢一個電視收費電視牌照，係嘛？咁當時咧喺九倉集團裏邊就成立咗一個叫九倉有線，唔係九倉有線電視有限公司 ，Wharf Cable Limited， 係嘛？咁然後咧到1993年咧就攞到個牌啦，啊攞到呢一個收費第一個收費電視嘅牌照 ，OK。咁啊，10月31日啟播，咁即係到今日為止咧，就差唔多30年歷史，係嘛？咁當然開台嘅時候咧，就個頻道唔係好多嘅，得8個頻道，主要咧就係新聞，24小時新聞。我最記得我個老友記，亦都係我哋呢一行，即係同我差唔多同期同班，即係差唔多年代啦嚇。即係雖然佢都細我幾歲，即係羅燦，就係有線電視嘅，即係有線電視。呢、这個24小時新聞嘅即係創辦人啊，我叫佢做啊，揸鐵人啦，即係個24小時廣東話嘅新聞頻道啊，嗰陣時係第一個，係咪好勁啊？你話係嘛？咁啊，開台3年之後就攞到英超嘅即係播映權啊，嗱。即係大家睇有線電視咧，體育台係好重要嘅，係嘛？有電影台、有體育台、有娛樂台，咪新聞台咁樣咁啊，到發落後來最高紀錄嘅時候，講緊就已經係即係由呢、這、一個最初8條即係頻道就變成即係幾廿條頻道啦，咪已經。咁講翻呢一段即係輝煌嘅歷史，小弟都有一段時間即係幫有線都做好多節目嘅，係咪？我最記得1996年，我第一個節目咧就1996年就有線嗰、那個即係18台賽馬台啊，有一個節目叫《鬱敏馬上論英雄》，係即係在做賽後評嘅。你揾個即係好撚爛賭馬嘅人，然後好出名嘅人，喺當時好出名嘅人啦，就走去講馬。但係我哋講馬係玩嘅，你明唔明啊？因為我同咁另外有啲評馬人噶嘛，大佬一大堆嗰啲評馬人噶嘛，係咪？咁啊有一個節目叫《鬱敏馬上論英雄》，我就而家我第一次講馬呢個係。咁主要就係馬後炮，嗱、那、嗰個係馬後炮，咁我最記得嘅呢、這個1996年嗰陣時咧，即係嗰個即係呢個節目嗰、那個記者會啊，就喺呢一個九龍塘半溪啊，即係半溪酒樓對面嗰度，或者喺嗰度開檔嘅，有個記者會嘅。1996年呢個係1996年咧，你周圍都見到我，電視、電台、報紙係嘛，都見到我嘅，屌係小弟，即係被認為最紅嘅年代係嘛。呢個係1996年，係嘛？跟住1998年咧，就搞咗個節目。嗰陣時仲未好似仲未有娛樂台，但係有一個節目或者可能娛樂台嘅前身咧，即係維持好短嘅啫。就揾咗我同大班，就將亞視嗰個龍門陣，亞視龍門陣1994年嘅年底咧，就俾呢一個即係蕭芳芳個老公張正普佢入去做行政總裁，代替呢個李保安入去做行政總裁。跟住咧就屌你就閹瓜我崩。即係將我哋呢個節目下架啦，用而家嘅術語嚟講，係咪？但係嗰個節目係2位數收視喎，亞洲電視咁多下架嗱，嗰陣時咧，大家就感受到嗰個政治壓力啊幾大咧。但係喂，呢、這個係1994年啫喎，唔加產共產黨未正式殺到嚟喎，亞視已經自我檢查啦，係咪？嗱，嗰陣時係林伯欣做老細嘅時候。咁啊，李保安做行政總裁嘅時候就有呢個節目嘅。到李保安離開呢、這、一個即係亞視係嘛？咁呢個節目就 即係我哋個合約到期到94年年底咧，就玩完啦。最初係冇合約嘅，93年十月做龍門陣嘅時候係禮拜日朝頭早做，揾阿茂睇咩嗰陣時係咪啊？但係結果禮拜日都有人睇喎，屌有幾條傻佬咁啊！當然我係傻佬啦，可以講啊。大班我同埋呢個陳耀南交受三個係主打嚟嘅，呢個係新聞部嘅節目。當時嘅新聞部總監係詹瑞慶，詹瑞慶咧就曾經喺亞視新聞部做總監之前咧，就係、是、幫呢個自由黨嘅前身啟聯專員中心做嘢。OK， 咁高佬詹咧就揾我揾大班，係嘛？咁再揾埋陳教授，另外咧就有我哋三個係膽，另外仲有啲客席主持，咁就揾咗啲唔同政黨嗰啲阿頭啊，曾玉成啊、程介林有幾個嘅喎，你明唔明啊？做咗客嗰幾個都唔做，淨係得我哋三個做，因為我哋係咁喺度屌人啊嘛，知唔知啊？咁啊，咁我就成個街頭戰士咁嘅，被形容為屌爛仔咁嘅，佢哋認初初話我係，喂嗰、那個節目係直播嘅，冇彎轉。咁當時高老千就話一定要直播咁樣，咁好啦，這個節目咧。93年做係嘛？做咗一段好短嘅時間，跟住就移師去晚上相對嚟講比較多人睇嘅時段，十點鐘，逢禮拜四十點做直播，收視率最高曾經去到15點。屌亞視，除咗極少數嘅節目，從來未有一個好似咁嘅口水節目做直播嘅，慳水慳力，每人個收錢嗰陣時候一皮，係咪？但嗰陣時都好多錢嘅，10000，你知唔知啊？屌一個 show 賣一個月四皮噶啦嘛，做四日係咪啊？喺嗰陣時嚟講，好收得喎。喂，屌一個咁收得嘅節目係咪？張正普入咗嚟，跟住輪到梁宇成做新聞總監，張正普就行政總裁，兩個咧就揾我同阿大班去傾偈，你明唔明？我最記得嘅，當時呢個張正普就即係搶揾我同阿大班去個間房度。一見到我哋兩個跪咗喺度，屌你咪黐線啦呢條友，啊真係噶，嗱係我同大班兩個人喺度噶，唔係一家話屌你冇證人啦，真係噶，嗱而家張正普都走咗啦，即係屌你即係雲歸天國啦，已經走咗啦，係咪？跟住就係、是、跟住落嚟就係、是、屌你真係就閹瓜個節目啦，要到年底，因為我哋有合約嘅，1994年一月開始就簽個合約，一年咁樣。到合約完佢就停啦。點解一個最收得嘅咁嘅新聞節目，或者口水節目，屌你真係淹咗佢喎？咁仲唔係政治係咩啊？嗰陣時新華社係咁施壓力嘅，嗰陣時叫新華社中聯辦嘅前身係咁施壓力，我好清楚㗎，係咪？我記得有一次阿林伯同我傾，我喺佢屋企嘅時候，佢話：，佢哋成日揾我講個節目啊，我都唔睬佢，唔關我咩事啫。咁嗱，林伯都算係咁嘅，老實講，係嘛？我哋可以捱咗年幾個節目，係咪？即係呢個咧，第一我嚟寫回憶錄嘅時候可以寫嘅，全部有事實依據嘅，大佬有日記嘅。OK， 嗱講翻就係、是、當時呢個節目冇咗之後冇幾耐咧，幾年後要搬咗搬咗呢、這個即係有線做嘅。嗱點解我要講呢段咧？我而家唔係喺度自己認屎認屁啦，我同有線嘅關係，大家睇到我做咗咁多節目係好清楚咩？咁但係咧，就係因為喂呢、這個係反映咗當時係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嘛，大佬。即使你是九倉做老闆，喂，你都是容許有這個所謂新聞，即你都是對新聞自由，你不會，喂，你不會作為一個老闆打壓到新聞自由嘛，大佬啊，是不是？這個是龍門陣仲是香港主權移交之後做過98年喎，大佬。是吧？咁再之前唔使講咧，其實我講最早個節目咧，應該就係有線新聞台做立法局同埋立法會選舉論壇。1995年嗰次立法局有開始，即係第二次有直選嘅嗰次立法局選舉，即係呢個係根據彭定康嗰個政改方案嘅啊嗰、那個選舉，我做選舉論壇，大家可以上網，如果揾到啲片就知道嗰陣時每一個候選人，我逐個去轟佢嘅，冇叫 equal time， 冇咩叫 fair， 即係喂。你講一分鐘啊，屌就係講政綱，跟住又互相揭問啊，幾多分鐘時間到啊，咁唔好嘅，就我一個人走埋去揸住個麥對住佢哋喺度講嘢嘅啫，好撚好睇嘅，我而家話俾你，嗰個係，你睇到啲人嘅即場反應咧，候選人你明唔明啊？呢、這個係，所以我嗰陣時我對阿趙應春咧，趙應春嗰陣時係做新聞總監，佢肯開一個咁嘅節目咧，我覺得佢都好夠膽嘅，仲要揾我去做喎，嗱、這、呢個就係春哥啦，啊趙應春。仲要揾我去做啊！譬如趙應春也好，羅燦又好，佢同我哋呢啲都係同一即係 幾乎係嗰個年代嘅人咧嚇。我哋三個都係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嘅執委嚟嘅，大佬係咪？嗰、那個年代，喂，呢啲真係叫 journalist 啊嘛，係嘛？邊有好似而家嗰啲咁咧？屌你而家香港仲有咩新聞自由咧？係咪？香港嘅新聞媒體點會當自己係社會公器啫？你一定係公器私用噶啦，啱唔啱？嗱，我哋講翻呢一段歷史咧，即係睇翻，即係我嗰陣時，你睇我可以做咁多節目嘅喎，你諗下，做過咁多節目嘅喎，呢、這個歷史節目做咗嗱，其實呢個歷史節目仲有段股嘅，2005年做嘅，2004年咧，我係被逼封咪，跟住就俾阿肥婆余增就炒魷魚，你明唔明啊？我同大班都俾商台掃地出門，但係山水有相逢啦。到我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我做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商台逐排就喺我哋做主席委员会嗰度经嘅，但我冇任何嘅即系阻挠或者喺度玩佢，我冇一件还一件，我哋分得好清楚嘅。我唔会因为我做主席，屌你佢系我亲家，你赶我走嘅当年系咪？我话搞你，我冇系咪？但系大家有眼睇嘅系咪？喂，呢一个节目就系我嗰阵时之前，我有个节目叫《路人甲月饼》，咁啊有一个讽刺性嘅节目。大家可以上網找翻嗰啲片有得睇嘅，一樣喺度孖叉啲人嘅，你明唔明？呢、這個應該係2003、2004年嘅。咁到我封咪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嘅時候，翻翻嚟，咁我同佢即係仲有啲，仲有啲即係好似我睇翻，我而家睇翻合約先，好似仲有啲仲有啲片約喺度噶嘛。後屘徐小明咧就揾我，佢要揾我哋做個歷史節目啦，咁樣咁就呢個歷史幾狼都有，幾寸都有，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幾開心都有嗰五個系列咧，就係咁樣，即係做咗成年嘅跨年做咯，就2005、2006年，仲出書出呢個 DVD 仲係華納出嘅，係咪？嗱，我講呢一段咧就係、是，喂我喎、啊，我咁嘅政治立場咁鮮明嘅人喎、啊，係咪？可以做過咁多節目喎、啊，1995年做呢一個選舉論壇係立法局嘅。1998年第一屆特區政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又是我做。公元2000年，因為嗰一屆得兩年嘅，1998年到2000年嘅，2000年嗰一屆又是我做主持，做呢個論壇嘅主持。到2004年嗰一次咧，就因為我離開咗香港，我做唔到啦，就咁啦。好啦，之後就冇呢啲論壇喎，冇呢啲咁嘅，即係好似一個即係。主持人跟住逐個候選人都喺度扮佢問啲好尖鋭嘅問題，冇啦，呢種形式已經係不可能再出現，因為選管會即係定咗好多好嚴苛嘅關於選舉論壇電視即係個選舉論壇嗰個規定，係嘛？咁啊，以後咪冇呢個節目，我都算係咁噶啦，我做過啲嘢，以後都做唔到噶啦，係嘛？咁呢啲咪反映嗰個時代係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點解搞到今時今日會咁啫？你睇下有線換咗老細之後，係嘛？即係我其實我喺呢個節目我都講過噶啦。2020年嘅12月1日，係嘛？呢、這個有線寬頻以呢一個所謂節省資源做理由，裁減旗下香港有線電視台新聞部40名員工。包括專門負責調查報導新聞刺針的全組編採人員、中國組、港民組主播和其他不同組別都有員工被裁，很多都是我們的老友記，很多都是一些很資深、很專業的新聞記者，成抽。喂，有線中國組咪屌集體走咯，唔同你玩。喂，呢啲咁高質素的節目係嘛？可以反映到個民意動向同埋中國大陸嘅情況嘅呢啲咁嘅節目，全部等於 ban 曬啫嘛？你明唔明啊？佢仲早過呢一個香港電台 ban 呢個鏗鏘集啊！屌真係，所以嗰次之後咧，即係好似新聞刺針呢啲咁樣，過去有好多好好嘅節目，製作一啲調查報導，所以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亦都得過好多獎，係嘛？咁譬如。在那個時候，即是在他這班人被人裁減之前，他們有一些節目呢，即是政府認為不妥的，是吧？他對警察，即是香港警方當時那個執法，那個手法，還有政府，啊，即是提出質疑，是吧？那就不適聽嘛，這些其實，屌什麼資源為由，屌你，真是，就成抽那樣，啊， 就趕走，係嘛？咁因為呢個新聞刺針俾人喐，所以有線中國組就集體辭職，係嘛？咁跟住負責即本地新聞嘅所謂嘅港民組又辭職，咪呢班人係有骨氣啊嘛，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先？唉，所以即係呢個有線呢、這個係有線電視，即、就、係、是、可以得到香港人支持嘅一個原因嚟嘅。你咧就背道而馳，係嘛？點解有線電視即係？就是被認為專業同埋有公信力咧，至少比 TVB 有公信力，比亞視有公信力咁啊！喺嗰個年代係咪做新聞嚟講，佢係做得好過你哋噶嘛？同埋佢24小時嘅喎，新聞係係嘛？即係對 TVB 成日黃應士時代嗰新聞係做得好好嘅，係咪？亞視喺包雲龍時代、高老尖時代又係做得好好嘅，係咪？跟住就係一換老細，換嗰啲負責人。唔係開始親共，屌你啫嚇！咁你咪走樣咯，係咪？所以有線電視你今次死又所以執笠，喂，即係講句難聽啲，就係即係我用執笠兩個字，可能有啲人調氣就唔信啦，係咪？咁你仲唔係執笠係咩啊？你交翻個牌出嚟啊，大佬，係咪啊？咁你啊，我而家有個開電視，開電視算係咩啊 ？shit， 係咪啊？你仲难竞争啊！我话俾你听，系嘛？你冇咗呢个24小时新闻台，你仲难竞争啊！因为所以 Now TV 系咪另外一个付费电视咪喺度抽水咯？系嘛 ？Facebook 嗰度咪呢啲又好贱格嘅，我觉得系嘛？喺 Facebook 嗰度即系就话咩咧？哦，呢、這个系啦，唉，唔使惊嘅，冇事嘅，咁啊抽水，即系暗指呢个有线电视结束可以转会去 Now TV 频道啊！今次要附上相關收費詳情同埋轉台優惠，唔使驚六月冇嘢睇。屌你真係，呢啲就好乞人憎，係咪？屌李澤楷都冇好嘢噶啦，真係，係咪？你應該要點咧？物相其類，你有線有今日，跟住就輪到你鬧噶啦，係咪？你笑咩啫喺度？係咪？即係等於冇咗亞視。咁有線咪無線係咪可以一台獨大咧？唔係，冇咗亞視無線係咪賺錢？唔係，年年蝕本。做生意梗係成行成市最好啦，啱唔啱啊？你望人執笠，然後執笠去益你喎，屌你真少咗個競爭對手，你真即係呢啲咁嘅心態係最要不得嘅 ，now 就係啦。所以而家你即係總而言之，喺香港嚟講，已經係冇有專業水準嘅電視台㗎啦，係咪？你起碼在政治上，你要政治正確，要自我審查，係嘛？屌你而家成個有線電視都好細，係嘛？全部係向北看噶嘛，係嘛？嚴格嚟講，而家全香港嘅新聞媒體，屌你都要睇阿爺眼面色噶啦，係咪？有撚新聞自由咩？南華早報曾幾何時係全香港最有公信力嘅一個新聞媒體？而家係咩啊？屌你喺譚慧儀呢啲咁嘅人做總編輯之下，係嘛？仲有呢張報紙，屌你咩係中資咁啊？等於係大佬，仲有咩新聞自由啊？係咪？所以你南華早報係咪可悲咧？連南華早報最有公信力嘅一張報紙都瓜埋，都淪陷。呢啲電視台更加唔使講。舊陣時大家都仲覺得啊 ，TVB 就係搞娛樂嘅嚇，係、哎、由佢啦，即係唔係？咁啊，呢個都係好多家庭主婦成日都要搏勾，即係嚇，即係晚飯過後洗完碗之後就要睇電視噶啦，係咪？咁佢都有啲基本擁趸嘅，咁啊冇所謂啦。咁啊有三線電視劇咪任你睇啦，係咪？咁但係有線電視新聞，畢竟都係好有公信力噶嘛。你係夾硬搞殘佢啫嘛，而家係。咁點樣唔執笠啫？係咪？即係我就唔係話偏激，啊。當然我亦都唔會話嗰個同大環境無關，又話同經濟啊各樣啊，係嘛？或者而家個媒體，即係呢個資訊科技嗰個發展，對佢哋亦都構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咁但係你可以喂去重整呢一個所謂內容嘛？你都係叫個 content provider 嚟噶嘛？係咪內容供應商嘛？係咪？我哋成日講咧，教書嘅時候 ，content is king， 你老尾嘅，你電視又要限定你幾多分鐘播國安法，又要播呢個國民教育，咁屌你咩？你電視就死梗噶啦，大佬！我要睇國安法，我係要了解國安法，要了解國民教育，我使託使睇睇你個電視咩？你老尾真係，所以咧，我就話親共媒體公器私用，違反民意就冇運行。有线电视反动透顶，执笠死不足惜。屌你真系，好题啊！呢啲系大家帮我分享出去。咁其实关于呢一个香港电视，即系呢个广播电视嗰个发展咧，我仲有好多嘢要讲嘅。不过时间所限，咁啊，即系因为呢个琴日嘅最重大嘅新闻，我觉得系系嘛。咁喺今后嘅香港新闻媒介嘅，大家如果睇我呢段，我有一段短片，我讲得好清楚噶。今后香港的新闻媒体只有一个功能，就是做政府的传声筒。今后的香港新闻媒体是没有能力，也都不想去捍卫新闻自由。今日的香港新闻媒体是吗？只会揣摩北京的党意，完全无视民意的取向。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媒体。咁呢啲新聞媒體係咪死不足惜呢？休息一陣。